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妍博士。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探讨一下，在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水啊，或者生活里面接触到这些塑胶，对我们的肠道黏膜、肠道的整体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呢？所以今天我邀请了中兴大学生物科技博士陈伟汉来到现场。Hello， 陈博士你好。 哎，执行长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您今天的这个肠道健康的小老师伟汉。 OK，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有趣的事情哈。我们每天喝水都是一定要的嘛，在生活里面呢，我们会碰到许多的生活用品，有很多都是塑胶制的。好，那这一些生活里面的接触到的东西，究竟对我们的这个整体健康会不会有影响？有时候呢，我们甚至想说，这个吃的蔬菜水果洗洗干净就好啦，这个就不会有毒素来入侵身体呀。但是真的有那么的简单吗？所以这些生活毒素，好，它真正对我们的健康，特别是肠道这个层面，它的影响究竟有多么的大？来，请伟汉博士跟我们来讨论一下。 其实我们常见的这个生活毒素啊，包含塑化剂啊，或是一些植物上的农药残留，或是我们一些中草药上的重金属、漂白水、漂白剂、消毒剂等等这些环境荷尔蒙啊，它其实都会破坏我们的肠道黏膜。那肠道黏膜一破损，那其实就会造成，听众朋友都知道，如果你有听过前面几集的话，就会造成一系列这个发炎反应。然后另外还要特别提到说，这些环境荷尔蒙啊，它其实都会去影响我们一些基因上的表现。久而久之，当我基因表现或肠道黏膜受到破坏、受到影响之后，久而久之，身体就会生病，或甚至于会有癌化的现象。那我们这些毒素呢，它其实是通过我们的皮肤，或是通过我们嘴巴进入我们的身体。那所以，其实我们肠道的黏膜就像是我们的这毒素的第一道防线。所以，肠道健不健康，对于这些毒素的抵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所谓的金皮毒吧？好，透过皮肤经由皮肤吸收进来的毒，我以前我都只是以为说这些毒素进来，然后呢透过血液传送到全身每一个地方，毒害了我们的细胞。我万万没想过怎么会跑到肠道啊，破坏肠道健康啊，不可思议。 因为其实这毒素它会在我们的整体血液做流通以外，就蛮多毒素也会经由口进去肠道，像我们肠道黏膜破损，那它跟血液之间就有所谓的孔洞，那血液毒素可能跑到肠道，那相对的，肠道毒素当然也有可能跑到血液里面去。 OK， 所以如果是针对肠道的话，应该就是透过嘴巴吃进去才发生的。那还蛮可怜的呢，这个精皮也会吸收到，嘴巴吃也会吃得到。我想请教一下哈，像现在很多手摇饮都用那种塑胶杯嘛，这个有风险吗？ 当然是有，因为塑胶杯就会有塑胶微粒。那塑胶微粒其实在文献研究上，除了就是会影响这个基因表征以外，当然也会破坏这个肠道黏膜。久而久之，当然就是肠道黏膜就会受损了。对，那一受损就会造成就是一系列的发炎反应都是会的。 我以前以为说这些您刚刚讲到的塑化剂啊、农药啦、环境荷尔蒙等等这个毒素，我们吃进去之后，我一直以为是肝脏是第一道防线呢。接第一个接触到是肝，结果听起来不是啊。 因为我们吃进去，它一定第一道一定是经过胃、肠胃道，然后最后就是一些消化反应之后，有可能会分配到肝脏、分配到肾脏，所以其实第一道最早接触到，除了你的嘴巴以外，就是肠道。 那肠道黏膜真的毫无防卫力吗？肠道黏膜不是就要发挥它的保护作用？我想象中，先前你的节目里面有提到的，黏膜其实就像一道滤网一样。那它应该有发挥保护作用啊。 对，它在肠道里面，我们黏膜今天是完整的的话呢，它其实它可以避免一些肠道不好的东西跑到血液里面去。那当我今天黏膜如果因为你的作息不正常，因为饮食不正常，甚至因为你的一些疾病导致黏膜破洞了，那破了洞可不可以补？当然身体是有修复机制的，但当我今天破洞太多的时候，当然肠道毒素就会跑到血液里面去，因为我的破损，应该说我的修复赶不上我的破损，所以这个时候呢，身体状况就会开始变差。 修护赶不上破损，对。然后我们人真的也是破坏大王，我们会做很多的事情。前面有好几集我们讨论到，包含情绪也会，包含这个饮食也会，然后乱吃药也会，乱吃这些甜食也都会。 对啊。 那当这些毒素进入血液之后，我来复习一下哈，看看我有没有学到够彻底。这个毒素进入血液，然后就会造成慢性发炎。 对， 好，然后慢性发炎，身体就会长期处于疲惫状态， 是的， 然后就会甚至有过敏发生， 对， 接下来就会导致这个荷尔蒙系统被干扰， 是是是， 然后影响情绪、睡眠，甚至生殖力。 对，看来执行长就是前面都有非常认真的在听。 我觉得这是生活常识，哎，大家线上听众朋友，如果你多听几遍你就会了，然后最糟糕的就是免疫系统会变成混乱，然后就容易生病嘛。 对对，如果当你免疫系统一混乱，就可能会造成一些疾病就会接踵而来， 然后生了病好得很慢。 嗯，对， 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容易感冒，感冒之后很慢才恢复，应该就是这样子吧。 对，蛮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的肠道有问题了，所以你的整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下降当然就像执行长说的，我就会好得慢，因为免疫系统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抵御坏菌。 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们，真的这些概念都应该是列为生活常识，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哦。好，那现在呢，有一些比如说皮肤病啊，甚至不孕症，这些跟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像环境荷尔蒙这些都经过实证了，造成不孕症，造成皮肤病啊，那这些跟肠道黏膜的受损是否也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你如果说直接关系的话，当然是有，因为当我们的黏膜受损，那会让这些环境荷尔蒙环境的坏因子跑到血液里面去，就会造成前面执行长说的一些皮肤长疹子啊，甚至于甚至不孕症的状况。所以当我今天黏膜功能是完整的，肠道功能是好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降低这些不良因子跑到不应该存在的地方，那进而就可以降低整体身体的发炎或身体整体的这个不适的症状。 天哪，现在不孕症的人很多耶。 对啊， 比如说检查出来是男性精子活动力下降，或者是女性卵巢的功能提早退化，造成受孕上的困难，但是很少人知道说原来这个跟肠道菌相的健康是有相关。 对，其实肠道菌相的健康状况如果好的话呢，就是像那我那个精子活动力为什么会提升，可能是因为我的身体的那个内分泌系统，就是因为肠道健康，所以内分泌系统就会比较正常。另外就是你可能吃进去一些补充精子活力的东西，也可以比较好的被肠道所吸收，那当然我精子活动力就会上升，那不孕症几率就会下降。 原来如此哦。哎，那如果说啦，好像说会长期出疹子啊、湿疹啊、皮肤粗糙啊，擦保养品都没有用啦，然后甚至经期混乱、荷尔蒙失调，然后不孕症这一些，我们只是去一直去治疗它的这个症状，但是忽略肠道健康，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现象，都是身体已经进入发炎状态？那如果我们只是去治疗症状，没有去治疗身体发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肠道好黏膜受损，然后毒素一直跑到血液中，一直发生这个发炎的状态，那这些症状的人久了之后会不会有癌症风险？ 是会的，因为就是表示你的身体长期处于发炎状态，就像执行长刚刚所提到的，有点类似治标不治本的概念。那当然我们如果想要去改善这些症状的话，最根本的部分当然还是从就像我们的肠道做一点调整。当然肠道不会完全是造成这些症状的主因，但它一定是，它应该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当我们的肠道做调整之后，这些症状可能的不是症状的反应就会下降。另外刚刚执行长说到癌症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如果长期处于发炎状态的话，这些发炎因子是会导致细胞处于一个病变的状态。那我如果病变到最后，诶，我已经没办法变了，那我就是癌化了。那就是常常大家知道的肿瘤细胞就是这样。 哦，陈博士你提到这个有一个这样的案例，那他已经在进行这个肠道菌相的调整，使用优生菌好像已经两三个礼拜了，那现在我来 call 他一下，看看他的感受有没有改善。 喂 喂，子怡你好，我执行长。 执行长好。 嗨，你好，现在我特别呢拨电话给你，是因为我们在录制健康未来式这个节目，我只是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你从5月14号吃优生菌到现在有没有感觉到获得帮助，因为你是有癌症的这个状态的。 的确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因为呢长期的4年的化疗，所以造成我的黏膜受损，那我胃是长期那个气就好像瓦斯气爆这样弹出来的， 还有长的长气用短的。那这一些呢，因为我是在台中荣总化疗，所以我有接受他们的中西合疗，那中医师也长期没有办法帮我这两样调好。我吃了优生菌呢差不多20天左右，我也会嗝气，变成那个长气不是用痰的，是用像一般的放屁这样的状况。那我放出来的屁是不会臭的，然后我嗝气从胃出来的气也不会像以前是异常发酵的这样的状况。 哦，太好了。那胀气是很难受的哈，啊，现在你有觉得这种胀的感觉消除掉了，还是说仍然有，只是渐渐的在改善？ 是渐渐在改善，它没有完全消除，至少改善60%。 嗯，那对你这个食欲上，以前胀气食欲上面，哦，会不会有影响？ 感觉是没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呢，我相信陈博士给我的一个目标，他说要3个月到6个月。我化疗对他们的伤害已经4年，长达4年的时间，要排掉这一些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达成。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我上个月回罗东的时候，那7天左右，我是每一寸骨头哦，都是相当的痛的。 嗯， 那我吃优生菌以后到现在，我都没有吃类似骨头的药啦，哈，或是止痛药，这一点我是觉得蛮欢喜的。 哦，所以这个对于你身体骨头的疼痛是有缓解的作用，那表示整个肠道在调整中，这是好现象。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便便，我觉得说以前我都还会用到那个咖啡灌肠的部分，以前很严重的时候，我每天没有灌肠我是不会 解大号的、这一方面。那我现在一早起来，我自动会去解，最少1天1次，最多2次到3次，这都是在正常的一个状况之下。 哦，这样很好哦，这很大进步。哎，那通常好像你肚子胀成这样子，一般人都睡不好，那你的睡眠品质如何？ 哦，我觉得我这一阵子变成很爱睡了，我的睡眠品质很好。 哦，太好了，因为睡得好，你的身体就有机会修护。 感恩这一点我真的是蛮感恩的， 太好了， 谢谢， 太好了。好，那请继续加油，因为你长期化疗的话，肠道黏膜是完全受损的，所以要重建的确是需要一段时间。幸好你有很好的概念，知道要给自己时间来修护。那现在听起来，这些你的目前阶段性的反应都是一种好转好的过程反应，这是好现象。那就请你再继续努力， 谢谢。 希望呢这个3个月之后你会有更明显的好转的感觉，因为肠道好吸收就会好，那对于你的癌症的部分呢，其实都要靠身体自己来调整，好，这要靠自愈力，那有足够的营养才能够达成这种自愈。 是 OK。 好，非常谢谢你的分享咯，子莹，祝福你一切安好。 谢谢执行长，感恩感恩陈博士，谢谢， 拜拜 拜拜 拜。 所以其实真正有一点点小问题，我们就应该要多加注意。在问题小的时候，我们要处理都很简单，但是累积久了，问题变大，处理就变得很难哦。 对，没有错，就是你的，就是所谓我们的疾病的期数已经比较到后面的时候，当然就是更难处理了。 哎，我们也来思考一下，这个遗传这一件事情哈，因为我们也有在做基因的这种分析嘛。 是。 那像说这种精子活动下降啊，哦，女人卵巢功能比较不好的，有没有可能也是有遗传上这基因上的这种问题？ 对，这部分的问题其实跟先天性的遗传也是占蛮大一部分的，像其实精子活动力啊，或者卵巢体老化这件事，其实跟都可能跟一些你的遗传基因上的基因变异有关系。但并不是说我基因就是变异了就一定是完全没用了，它有可能是因为我只是功能比较差，或者是我这个基因的功能它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短。那所以这个呢，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些后天的调理或是肠道的改善呢，去帮助这些比较差功能的基因做一些补强，那它补强之后呢，就可能可以恢复到一点比较类似于正常的功能。 嗯， 前一阵子我看你有帮一位女士发现到说，这位女士她的基因显示出来是很容易长肿瘤的这一种，然后她的肠道菌相检测出来的风险也是属于那种代谢性比较差的，那这个是不是有一些相关性？ 对啊，就是她的基因本身已经有一点缺陷了，所以她可能就是某一些基因的紊乱会导致她的细胞容易病变，那容易病变之后就会造成肿瘤。那当然他这个状况也会反映在他的肠道菌相上，就他的肠道菌相的，因为他本身身体就是易长肿瘤体质，所以他的菌相就会反映出他的可能会有一些癌症风险的提高。那这个部分他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些后天的去调理之后去把它改善，这个他的身体的微环境，那身体微环境做改善了之后，某一些基因的表征表现或是异常基因的表现可能就会受到一些修复啊，甚至于下降的状况。那下降之后，当然它整体的癌化或是肿瘤产生的几率相对的也会比较低。 所以说不只是做肠道菌相检测，如果能够一起做基因的这种分析会是更好的哦。 等于说我利用先天基因的这个分析的结果去看说你现在身体的微环境，肠道的微环境有没有已经把这些基因的缺陷有表现出来。如果还没有表现，当然最好我就是越早开始做调理越好，因为我们的基因的表现状况啊，要改变或是要进行修复的话是需要蛮长一段时间的，我们所谓的诱导。那所以我越早开始执行，甚至诱导状况越好。那如果今天我基因的有一些不好状况，然后我肠道微环境又已经表现出来的话，那你更要赶快去做调理，这样才可以去减缓未来这些疾病发生的几率。 所以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们有基因分析，了解到我们先天的这个体质的优势或者是缺陷，彻彻底底的读懂自己，再加上我们肠道菌相的这个分析，了解到后天现在的我到底状态是多好或者是多糟，然后我们可以精准的来进行调理，这样看起来是一种很积极的一种作为。 对，就像陈如执行长所说，这是针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做一种积极性的改善这样。 所以我特别会这个建议，比如说有这个不孕症状态的人或者是说长期这身体有疲劳啦，或者是这个荷尔蒙失调经期混乱这一些的朋友，能够同时做菌相检测也做基因的分析，精准的去找到问题，你就会知道要怎么样子来调整自己。所以不一定基因上面的缺陷就一定会发病，最重要是后天怎么调整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没有错。因为其实我们要造成一个病症，它通常不会是单基因所造成，它可能是一大群基因的紊乱所造成这个病症的发生。那今天如果您做了基因检测之后，我可不可以从一些肠道菌相的调理去帮助您把某一些可以帮助这个病症做缓和的基因做活化做开启，这个都是有可能。 所以说我们也要知道说，那外在的毒素，不管是我们皮肤吸收进来的或者是嘴巴吃进来的，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影响破坏程度跟别人可能也不一样，因为本身先天基因上的不同。 对，因为就是您就像执行长提到的外在毒素或是一些精皮毒啊，对于每个人对于这些毒素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这些毒素会不会去打开或者去关掉一些关键基因，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那当然如果你先天上这些关键基因本身就比较突变的或者比较烂比较不好的时候，对于毒素的影响范围就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要一个更新一步的认知，现在这些外因对身体的伤害，除了我们自己要小心之外，其实有一些是来自于遗传。如果先天上遗传的这个部分有缺陷的话，那我们更是要小心，不要让这些外因来影响我们。那同时呢，这些外在的这些毒素不是只会经过皮肤吸收，然后吸收进来也不是只有靠肝肾来解毒，它其实最先攻击的竟然是我们的肠道黏膜呀。 对，但其实也有一些益生菌可以帮助这些毒素做一些转化代谢，其实等等都是有相关文献可以搜寻。 那请教陈博士，我们如何做，要怎么做才能够帮我们的肠道筑起一个防毒的屏障啊？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从我们的生活作息啊，先去调整，让肠道的环境是适合我们的益生菌做定植生长，因为我们可以帮助补充一些益生菌、一些后生源，去提升整体的肠道健康。那肠道健康的提升之后呢，我们的黏膜就会受到修复或甚至于补强，那就可以去提升整体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 OK， 然后再来就是说，哎，那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小习惯，比如说。塑胶容器改成玻璃或不锈钢的， 这样当然比较好，就可以避免吃到一些塑胶微粒啊、塑化剂。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其实出去市场买一些蔬菜水果啊，可以使用 iWater 进行清洗。因为我们 iWater 清洗这些蔬果的时候，就可以这边已经有经过实证，可以去清除一些微生物啊、农药的残留。 OK， 那喝水好也是需要这个喝好的水，来让肠道的环境里面呢能够有一个好的水生态。好，这个都是蛮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好生活小习惯，改变小习惯就能够提升自己的肠道健康，然后因为肠道健康就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免疫力，这是一个蛮好的投资啊。 对啊，就是我们就是把你所赚的钱啊去投资在自己的健康上，其实是最划算的。 是，我觉得对健康的投资永远都要摆在第一位。所以线上朋友们，现在这样子的理解，你是否对于肠道菌相分析的必要性以及基因分析的必要性有更进步的认知呢？那真的，我们呢要能够预防好疾病，落实健康 3.0， 是要抢先一步，在有疾病之前就先读懂自己，然后我们知道找到什么样的方式来好好的照顾自己、爱自己，这才是最根本之道哦。 对，没错，就是诚如执行长讲的，我们要先读懂自己，你知道我先天哪些缺陷、哪些差异，那我后天要进行如何补强。其实这是一门蛮复杂也蛮重要的学问，所以就是非常建议大家各位听众朋友都可以朝读懂自己跟我如何帮自己去做一些后天的调理，去降低疾病的发生，去让就是我们后面人生可以更健康啊、更快乐的。 嗯，非常谢谢陈博士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重要资讯。 谢谢执行长今天的邀请，也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愿意花时间听这些肠道的小知识。 那下一集呢，我们要来谈一谈有关于我们从小如果说有过敏啊，或者生活里面一些小胀气啊、体力差的孩子们，那这个他们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下一集我们来好好的探讨一下。谢谢陈博士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资讯哦，那我们下回见。